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 说到约会，很多人会觉得经典的约会项目就是看电影，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很多人的手中都会捧着一大桶的爆米花，但是你知道吗，爆米花浓浓的奶香味会让我们欲罢不能，但是最新研究显示，正是这黄油奶香味的爆米花会损害人体的肺部和大脑。这项最新的报告显示，生产爆米花的工人如果经常接触人造黄油香料，会增加他们患上肺病的风险。虽然比较少见，但却是致命的，所以别以为看电影给他买一大桶爆米花是爱他的表现，其实呢，成熟的人都知道，真的为自己好才是爱你的一种表现哦。 最讨厌要笑不笑的脸，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心里，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虽然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宝贵的东西都需要碰到的事，每一天

这种以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为基础的安全文化带给企业的是巨大的经济财富。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企业通过构建有持续影响力、广泛渗透力和强大扩张力的安全文化，可以促使员工养成正确的安全行为习惯，突破安全生产工作的制约瓶颈，进而达到卓越的安全管理水平，从而推动企业飞速更好的发展。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3号下午，市委召开5届10次全体会议，讨论并作出关于我市出席廊坊市第6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决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会议。韩占山受市委常委会委托，就提请全会审议的关于研究确定三河市出席廊坊市第6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决议草案，以及推选廊坊市第6次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有关情况做了说明。韩占山指出，廊坊市第6次党代表大会是在13五强势开局、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候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廊坊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代表选举工作是开好这次党代表大会的重要保证。廊坊市第6次党代表必须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带头遵从党章，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韩占山还就代表的身份认定、代表名额分配及代表构成、代表产生程序做了详细说明。会议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三河市出席廊坊市第6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5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研究确定三河市出席廊坊市第6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决议。目前我市各中小学迎来了2017年春季学期的开学季，过完了新春佳节，放松了一个寒假的孩子们又重返校园，开始新一学期的学习生活。为做好新学期教学工作，我市的各中小学教师全部提前进入工作岗位，打扫校园和教室，备齐教学器材，制定新学期教学计划，让教师们能够轻松应对新学期的各项教学任务。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广大家长和上班族，新学期的到来意味着学校周边路段再次进入车多缓行状态，出行前尽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避开高峰时段，接送学生要服从交警指挥，不要随意停车和抢占车，免造成交通拥堵。环保之声今天播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解读。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是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统一监督管理，与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实施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一、国务院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分别不同的功能区，制定国家生环境质量标准，根据国家生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建立环境噪声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范围，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等。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主管部门负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建设项目中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验收，企事业单位拆除或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申报的审批，对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接受工业企业使用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固定设备的申报，接受城市市区范围内施工单位使用机械设备产生环境噪声的申报。

爱的是容颜，怀念的是依旧昨天。电话里我们想要做足一些什么，曾经热情瓦解，如今都有些会收敛。沉默是苦乐，酸甜也是无言。哦，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人和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人和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艺。树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艺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这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持续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在很多偶像剧当中，我们会看到一方会为心爱的另外一方叠幸运星或者是千纸鹤，的确把千千万万条爱他的理由写在彩纸上，折成颗颗幸运星，装满一个玻璃瓶送给他，今后找出种种闲暇和他在一同阅览你写下的爱的理由。某一天你恰似不经意地找出那颗包有你的爱之许诺的成婚钻戒的星星，在他面前翻开说出你想说的话，我相信对方一定会觉得你帅呆了，这应该算是情人节的一份大大的惊喜吧。 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睡着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未来的爱。 时候啊，有伴的人呢就挖空心思的给对方礼物，但是也有失意的人在为前任留下的礼物而苦恼。在淘宝网上就有不少的网友通过变卖处理前任送的礼物，价格是原价的五折甚至是更低，而且每一件宝贝都伴有一段让人遗憾的分手故事。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前任送的礼物你们怎么处理了呢？这忽然让我想到了就在春节档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就是韩庚主演的《前任攻略》哈。所以每到这样的一个很特殊又敏感的日子里面，一定要把前任的礼物好好的处理好哦。 斟酌怎样洒脱，装作不太在乎这个结果，摩擦着了情也慢慢渊博，想好好解决却没有线索。如果总有什么不让我们不会觉得不妥，只因为我们都太会闪躲，所以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的爱情起了毛球，弄皱了所有温柔。谁说什么都像借口，就算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内疚，我们的爱起了毛球，弄皱了仅有的温柔，变成了麻糟的念头，让人感觉烦恼好难过。 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今生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最后等再来生你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天注定。有些缘分呢，真的可以精心的设计一下。比如说一同坐飞机，可以恳求机长通过电通话体系把你的求婚传达给身边的女友。比如说请机长说，咱们正飞行在万米高空，再有将近40分钟就可以抵达目的地，然后再顺应帮你说一下你的求婚的表白。你身边的男人问你他能否有幸可以娶你为妻呢，等等等等，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相信你得到的只可以是一个情愿，当然还有安全下降。 风在树叶穿梭低语，我若心事忽明又暗，像空气里微尘在飘荡着，阳光跳跃在平静海面汹涌，最深的看不见，回忆随波浪推移着，爱是偶然的存在，还是种莫名的意外，心锁了就打不开，紧握的谁都不明白。 Let the happiness end， 拉不住 星星从我的窗边经过，曾经日夜守候，曾经年深日久，它的光芒始终那么微弱，时间缓缓流过却依然闪烁，从来没听说过关于他的生活，也从未注意过他独有的温柔，他的微笑从我身边经过，而我多年以后却被却动摇，没看过他忧愁，没看过他泪流，他的一切我却总错过，当他一旦不再等候，oh

是紧紧握，那份爱却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没有套路，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直播，你就很独特。如何大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大爱决定我们尽头一盒酒瓶？我决定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一个选择我。紧紧握，那份爱却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没有角落，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插播，你就很独特。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的爱决定我们尽头一盒酒瓶？我决定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 OK， 今天就陪你到这里咯。今天的这期节目大家听得还过瘾吗？2月14号情人节，只要有爱的日子，天天都是情人节。当然，不管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是暂时处于单身的状态，还是已经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或者是二人小世界，都希望大家的生活比蜜还甜。记住，今天要变成永恒哦。情人节快乐，我是雨婷，和你说声再会。 那时候我们有一双紧握的手，走过全世界很多街头，简单相爱的心中不懂天高地厚。那时候我们的感情不问理由，拥抱总是在吵架之后，从来都没有冷战多久的念头。幸福在日子里一天天的累积成够，终于有人手看你空着的手，在回家的路上尽一前一后，是不是从前的点滴温柔逐渐溜走变成了伤口？是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现两个人有那么多的要求？是不是不管我对你多好，问你多久也不能回头？你一个人无言泪流，是否为了失去自由？虽然睡在左右，也只是熟悉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曾在老地方等候，你有无数迟到的借口，每个都像你那么可爱，觉得享受。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太讲究，